各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感应篇》第39集，人作残害，造这种罪业的往往也是因为累劫的恶习气，不知不觉。有时候虽然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可是实际上他还是在造作。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观察到恶习气的严重。世间人在喜庆的时候，一般做寿的时候，许多值得庆幸的这个节日，许多人杀生祭神，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而自己不能够觉知。这些事情我们见得太多了。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自己喜庆之日应当答谢鬼神。答谢鬼神呢，绝不能够杀生祭祀。杀生祭祀，说老实话，善神善鬼呀都远离了，不愿意承担这个罪过，你是为他而杀的吗？这个罪过他要承担，唯有一些恶神凶差，他才毫无忌惮，接受血食的供养。人与鬼神都因此而堕落。人道造作恶业，来生呢堕地狱；鬼神造作罪业，来生也堕地狱。这六道轮转呢，所以一切喜庆之日决定不可以杀生。这个汇编里面呢都讲到，他这个里头有一段呢讲得很好，文不长，他说平等为佛，正直为神，这两句话说得好。佛在经典常讲，佛是平等心，菩萨是六度心，圆觉是因缘心，声闻是四谛心。心里面常存如是法，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他说断无因会降伏之理，我们杀生祭拜神明，如果在是杀生祭拜佛菩萨，确实有这个事情 我早年在台湾，那个时候已经出家了，住在大溪，大溪有个香云寺，那个时候我们住在这个寺庙里头，附近的居民初一十五都是拿着猪头啊，这个鸡鸭鱼肉来拜佛啊，来供养佛。你说这成什么话呢？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以这些来祭拜鬼神，鬼神祭拜佛菩萨，这是贿赂啊！对佛菩萨、对鬼神行贿赂，而希望佛菩萨、鬼神会降福给他，哪有这种道理？那么由此可知，这些人对佛法是一无所知，完全是迷信的。台湾有这种迷信存在，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类似这一类的迷信一定不少啊。追究这些因素，我们学佛的弟子，特别是出家弟子，有责任决定不能够推卸。我们出家人没有尽到教化众生的责任，没有能够对社会大众把佛法讲清楚、讲明白，还有这些人呢，迷信，甚至于我们再要造作一切误导大众迷信的，那罪过就无量无边了。这个可能就是古人所说的地狱门前僧道多，我们误导一切众生去搞迷信，这是大错特错。甚至于我们今天说佛教是宗教，已经误导众生迷信了。我们今天很清楚很明了，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佛陀智慧的教诲，与宗教扯不上关系呀！所以我们今天把佛教当作宗教看待，就是误导大众迷信，罪过已经就无量无边了。所以他这个地方写的这一段写得好啊。社会啊，有许多人呢，在佛菩萨、在鬼神那个地方去许愿，自己有所需求啊，去许愿。到还愿的时候，就杀生祭祀。那么这个是这种愿呢，恶愿。他这里好是纵得随心，你所求的那个愿，果然你得到了，你想升官，果然升官了。你想发财，果然发财了。实际上啊，这不是你许的愿，佛菩萨满你的愿，鬼神满你的愿，不是的，是你命里头注定的。 与佛菩萨与鬼神根本就没有关系。啊，但是你取的恶运，啊，你造的恶业，果报一定在后面。啊，不在后生，就在来生。啊，后生是讲我们这一生的晚年呢。你要造这个恶报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感应篇里面说得太清楚了。理虽然说的不多，汇编的注解补充进去了，所以说是有圆满的理论，而四说的太多了。啊，这个四就是真实的证据，啊，种善因得善果的证据，啊，造恶因得恶报的证据，太多太多了。我们得读这部书，啊，看看过去这个业因果报，然后回过头来仔细再观察我们现前社会，现代人的造作，看看现代人的果报，比书本里头记载的更明显。我们怎么能不信？怎么能不认真地去学习？我们同学提了两个问题，跟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一桩事情啊。现在的社会因为人口增加，所以许多国家地区都在那里讲求计划生育、介质生育，在美国也是如此。所以美国现在的现象，白人的人口几乎停止了，没有什么增长，黑人的人口大量增加，黑人不节育，每一个家庭四五个小孩、五六个小孩很正常的。所以将来的美国是黑人的天下，啊，他们是民主制度选举，黑人多了当然会选黑人做总统。因果报应啊，啊，黑人以前是非洲啊那些奴隶，将来奴隶做主人，啊，白人的主人要沦为奴隶，业因果报嘛，啊，中国人口多，所以戒欲，啊，只准生一个。印度人不讲究戒欲，可能呢，不久之后啊，印度的人口会超过中国。 那么中国这个民族自古以来重男轻女，即使家里有个男孩娇生惯养，你晓得他是来报恩还是来报怨的呢？他是来讨债还是来还债的呢？所以今天社会问题，如果不声明佛法，不能解决。凭我们自己这种观念，想法看法，我们只看到眼前，没有看到后果。现前觉得这个做法不错，后来是什么结果呢？不知道了，可能引起后患无穷。一般人的思考往往只考虑到眼前，这是这个时代远远不及古时候。中国古时候，特别是管理国家、管理政府的这些人士，他们所想的、所考虑到的都很长远啊。古时候做帝王，他所思考的千年万世啊，希望他的这个政权能永远巩固，子子孙孙绵延不绝。做个宰相，至少要想到50年之后、100年之后的影响。读书，明理的人，即使没有做官，做一个平民，他也会为他的后代子孙着想，也会为历史的使命来着想，所以想得很远。佛家讲善恶，讲得圆满，现前是善，后世不善，这个不是真善。现前虽然不善，后世很善，这个是值得做。现在人很少有这种智慧了，所以善恶没有能力辨别，许许多多在眼前似是而非的事情，往往自己做错了，没有智慧，没有眼光啊。原因在哪里？不读圣贤书之过。圣贤书是帮助我们长智慧的。不读史书啊， 特别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史书记载的是什么？就是记载善恶报应。一部二十五史就是讲的业因果报，增长我们的见识，使我们有能力辨别是非，辨别善恶。所以古人读书，这个是重点的教学，经学、史学。一个是智慧学问，一个是见识。历史是一面镜子，对人、对事、对物。常读圣贤书，自然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过失。每一桩过失，要从佛的眼光上来看，后患无穷啊！这个是世间人不能够理解的。那么有同学们告诉我，在中国大陆寺院庵堂，这是佛教道场地方，常常有人呢把这个小孩、女孩丢弃掉了。寺庙里头人，就是佛家是慈悲为本呢，捡到这个小孩了，怎么办？这些小孩，听说有的寺庙一年可以捡十几、二十个。诸位要晓得，现在有，从前也有。半个世纪之前，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常常看到城市里头有育婴堂，婴儿育婴堂。那不，什么叫育婴堂呢？都是人家养的这个小孩弃掉的，遗弃掉的，不要的，丢掉的。他们捡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养育他们。所以那么在中国佛教道场应当要办育婴堂我说的是真话，好事情好好的养育这些婴儿，把他们养大成人，好好的教导他们从小用圣贤的教育教导他这些人我们好教为什么呢？没有人干涉嘛一般小孩他由父母做主，这些小孩我们可以做得了主不必让他上这个一般的学校我们育婴堂里头有自己的课程有自己的老师教他伦常道德因果报应圣贤人所讲的心性的大道理，那么这些人把他培养出来了，将来长大了两条路，一个他结婚，因为都是女孩嘛，结婚之后他是 贤妻良母啊，会为国家了培养底下一代的好人才啊。要是出家，他是社会的好老师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因势导力。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这一桩事情是无量功德。佛家常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你不但救他，你还要教他、养他。我们做这场工作，就是说，为国家、为社会、为佛法、为众生培养人才，这就是行菩萨道。所以整个社会问题，总归结就是教育问题。佛教是教育，佛教是社会教育。而且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们明白了。现在我们也选择这个行业了。就得认真努力，把它学好，把它做好，我们才对得起佛菩萨，才对得起社会，我们接受四众同学的供养，才真正能上报四恩，下济三苦。继续佛菩萨的事业，完成佛菩萨遗留给我们的使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